嘿、hey,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的 Web View， 我是王野， 我是静理。 这期节目距离上一期节目过去了大概有三四个月的时间。 对，我们都要变成一个年更节目。 为什么会那么长时间没更新？其实主要原因 就是啦， 其实主要原因还是自己开始了一份全职工作，不像以前做一些兼职，那时间比较充裕，那这段时间确实是时间也放在了工作上吧。那静理这边可能就是科研比较忙，在做实验，在写论文。静理论文实验进展怎么样？ 还行吧，就也三四个月，也不叫什么，就是 也没有太大的进展，是吧？ 没有，就是怎么说，有什么进展看天主要。 看天。那基于一些这些因素吧，所以这个节目更的也是比较难吧。那这次也是我们的第十期节目，本来我们打算是前段时间，比如说年底的时候，很多播客也在做一些盘点嘛，比如说过去的一年都经历了什么，或者说是把一些大的事件做一个盘点。我们本来打算也是想这么做，但是发现并没有什么太多能盘点的，或者说能做的题大家都做了， 现在都变成春季盘点了。 对，那我们这期节目录的时候大概是已经年后了，其实我们打算是年前或者年中的时候给大家录一下，那还是比较拖延到了现在吧。其实他们都说行百里者半九十嘛，但我发现这话不太对，因为就是我感觉行百里者大概都是半十，就是我走一百里，大部分都走在第十里的时候就停了。 对，要是走了一半的话肯定不会放弃。 对啊，行百里者半九十就是很奇怪的事情，你都走到九十了，为什么不继续走下去呢？我已经完成度那么高了，我为什么不继续呢？那些大部分不想做下去的都大概是就做了一点，做了 一小部分尝试，然后结束了，没有然后了。 那可能九十格外难吧。 那这期节目我们聊什么呢？ 我想的一个主题就是聊一下这一年，就是我们就比较买的比较值的东西和买的不值的东西。 是电子产品吗？还是包括什么？ 全都是。我翻了就是这一年所有的淘宝啊、京东啊这些，就是电商的这些就是记录，购买记录，然后选了几个我认为就是比较值的东西，然后还有几个就是我觉得性价比不高的。 那要不你先说几个。 我觉得最值最值的就是 iPhone 的扩容内存升级。 为什么是这个？ 这个说起来 就你先说一下自己用的什么手机吧，还有一些以前用过的一些状况。 哦，就我在扩容之前用的是 iPhone SE。 重点是 就是那个总被当成 iPhone 5的那个手机。 对 iPhone 5S、 iPhone 5S 之前它是我用的是 16G。 对，以前就是在我上个手机的时候，那时候我上一个手机是 iPhone 5嘛，那个时候 16G 还勉强够用，然后那时候还对存储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然后这个手机我现在用了大概三年了吧，然后就大概用了一年的时候就感觉严重不够了。 内存不够，性能呢？ 不是内存，存储。 哦，存储。这有意思，就是我们谈手机内存跟存储的时候有时候是不分的。经理能科普一下吗？这为什么这俩词要那么严格的做区分，或者他们真正的定义是什么？ 严格定义的话我就这么说吧，你说电脑的硬盘和内存是一回事吗？也不，先不说别的，你硬盘一 T，就 但它不是内存，它是外部存储。我想起来，它不是外部存储，对吧？ 对，它不是。先不说 SSD， 像那种机械硬盘一般都一 T， 对吧？然后内存你八 G。为什么？内存是 跑程序的嘛？ 内存一般是存放你经常使用的东西。然后硬盘是你就是电脑上的所有资料。 对啊，放点什么歌，放点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个资源嘛。对，以前这也勾起那以前做那个考研嘛，想那个计算机总成原理学过。那我们回到刚才话题啊。 对，然后 你说那时候我手机刚买一年， 嗯， 然后我16G 已经不够用了， 嗯， 那我怎么办？你说我换个手机，我这个经济状况也够呛， 嗯， 然后我就那段时间我就看到了一个就是线下的手机店嘛， 嗯， 他那时候说他可以给就是 手机扩容， 对，给6S 扩容， 嗯。 然后 SE 是后面出的嘛，然后我当时问了，然后他说这个手机他们现在还没就是这技术还没跟上，就他们要扩容这还是要那个就是匹配，就是他们的硬件要能和就是手机兼容， 嗯， 我第一次知道就是原来换个硬件要处理那么多事情。他说他们6和 6S 已经破解好了，然后让我关注一下他们的公众号，然后他们那个就是 SE 研究出来之后推送，然后后来我就一直没等到，然后大概又过了半年吧，我后来在淘宝上搜，然后就有那种就是 扩容的， 对，线下的店就是扩容， 多钱一次？扩到多少了？ 扩到64。 64也是那个现在手机那个起步嘛，但是 现在已经够用了， 够用了。 所以我在怀疑就是下一部手机的时候是不是就该考虑考虑128了。 不是，我感觉现在64就是够用啊。我那手机也是64的。 当时我 16G 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后面就突然就特别不够。 扩这一次大概多少钱？ 嗯，300多，360差不多。 那感觉还行。 对，它肯定不是原装的嘛，但是我觉得特别值。 嗯。 以至于我手机用到现在都还一直挺够的，就当时我已经到了一种什么地步，就是我用一个 APP， 我要用一个新 APP， 我得删一个旧的， 嗯， 我才能下个新的，所以说我一会儿下一会儿删，这个非常频繁，我觉得它解决了我一个大问题， 就是也算是曲线救国嘛，因为你买个手机可能比较贵，按我说的话，我可以说是就 iPhone 来说，可能我可以买一个不是最新的一个型号，比如说我现在在用 iPhone 8嘛，也是前段时间刚换的， 嗯， 那可能说 iPhone X 或者那些新出的手机有点贵，那我可能说是买一个上一代的一个旗舰也不错，因为 iPhone 8是跟 iPhone X 一起出的嘛，它也是应该是去年的时候发布的，那可能它当时 iPhone X 就比较热嘛，这 iPhone 8和 iPhone 8 Plus 不算是一个主推的一个产品嘛。 我觉得就是当时我买 SE 的时候比较幸运的一点就是它既在我的就是经济可承受范围之内，它又是一个最新的款， 嗯， 当时比较幸运。但是我认为就是我比较关注的手机的话还是关注它芯片，就是它的处理器 性能， 对，它那个性能要跟上，它就可以适应之后就是操作系统更新嘛。 嗯， 你手机最重要的就是卡不卡的问题。其实 你觉得一个手机一代的旗舰能撑几年？ 我觉得3年没有问题。我记得我当时 iPhone 5用了4年，我一个手机都能用很久。当时上一部手机我换的原因是开机键坏了， 嗯， 它真的很影响使用，就锁屏都锁不了，然后它那个就是对，然后开关机都受影响，所以就换了。但是应该理论上来说还能勉强再撑一年应该。 嗯，我觉得3年有点长了时间。 现在可能说不好了，因为 两年差不多。 因为可能苹果也就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对，你一换电池它就不卖了，卖不出去了。 对，用户用手机用的时间太长的话就是影响销量，影响后面手机的销量。 嗯， 所以说他们可能会在后面就是操作系统上做一些那个就是改进， 互相优化。 对对对，就为了能使就是新的手机大卖。 嗯，好，那经理这边说完了一个不能叫产品吧，一个服务吧，一个手机扩容的一个服务。那我这边， 对，我觉得是淘宝真的太万能 啊。一般他们这些都有实体店的，对吧？他只是在淘宝上打一个广告。 对，他一般都靠淘宝宣传嘛，因为他这个是一个就是在一个大厦里面， 嗯， 然后它不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门脸，然后我当时知道那个大厦好像是在徐家汇附近吧，就那块其实就， 嗯， 怎么说，地价也挺高的，但是它那个大厦就因为它不显眼，所以说它一个月好像才 3000到4000的租金，我记得是。所以说他们其实靠淘宝宣传，其实还挺，我觉得挺有头脑 的。嗯，那好，那边那经理这边说了一个那个关于手机扩容的服务啊，那我这边说一个买的东西吧。 嗯 嗯，其实我这边主要电子产品比较多。那我说一个，先说一个降噪耳机吧，就是索尼的一个降噪耳机，型号的话是什么记不清，反正是2000价位的那个头戴式耳机，我感觉挺不错的。因为我通勤时间比较长嘛，大概单程的话是不到一个小时吧，这样在地铁上啊、那种嗡嗡的声音，因为我有听歌的习惯，我听歌听播客的习惯，在你地铁的声音嗡嗡嗡那种都会盖过你的耳机的声音，然后你这个时候会刻意的调大你的音乐的音量才能让你听清楚，但这样对你耳朵是有伤害的。 那为啥就不能啥也不听看书？ 那无聊啊。其实你这说看书这个也是一个嘛，我会一边戴耳机一边看看 Kindle 嘛，这 Kindle 是另外一个事儿。我们前两期节目聊过 Kindle 了。回到降噪耳机啊，降噪耳机其实主要还是保护听力吧，它是主动降噪，它会把地铁的声音过滤掉，那让你听歌的话，你会发现你调的音量非常低，比你用耳机就普通耳机听歌的音量要低。但是呢，你以前用普通耳机听歌的时候，声音那种声音大，你是无感觉的，因为手机不也就有那种，它会提醒你，你过了多少音量，过了多少音量嘛。 我还没到那个程度， 我 一般 你会到，你会调到多大一般？ 4格。 不是，你按比例来说，它会过那个中线吗？ 远远没到中线。 嗯，你这比还算是比较健康，因为我每次听歌都要调到最大，调到头了，调到右边。 对，因为我本身有一种不安全感，我觉得这样就是音量每天很大的话，就是耳朵应该用不了多长年限。 对啊，那我这种情况就很危险嘛，我就想带个降噪耳机去，不能说治愈吧，就是缓和一下这种情况，不能老让耳朵听这种特别大的音量嘛。然后它解决了我一个通勤上的问题，然后包括工作上的话也有一些帮助。那工作室比较乱的话，那戴上一个耳机也比较方便，能让你更加集中注意力吧，做事情就像开了一个勿扰模式一样。因为我现在工作的时候就是手机跟麦克双设备都要开勿扰模式才能开始工作，要不然一会儿一个群的消息，一会儿一个这个什么消息，一个那个的消息，就很难把你注意力集中到。 不过我觉得像这种头戴式耳机戴上就本身就有一种安全感， 暖和是吗？ 不是，就是一种，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就是那种个人空间的安全感。 嗯， 就 可能因为外边的声音都没有了。 不是、 嗯、 就是先不提降噪耳机，就是这种普通头戴式耳机你戴上之后就给人一种就是啊，我已经在工作了，然后别人应该不会 不要来打扰我， 不要和我说话的这样一种暗示。 嗯， 所以内心就非常有安全感。 嗯，确实有这方面的一个功能。 其实真正让我感觉到就是淘宝很万能的是，我就是7月份的时候买了一种水果。 水果？ 对，然后那种水果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了，就是我小的时候还、 嗯、 那小的时候外面还有卖的，然后就是那时候我特别爱吃，然后它又是一个就是对时令要求非常高的水果。 能说一下是什么地点的水果？ 嗯， 或者是什么地点比较容易买到？当时 大概就是江苏某，就是江苏一些地方，或者说是崇明岛种的。 嗯，是什么名字吧？水果叫什么名字？ 芦素。对。 嗯， 就其实也不是水果，它其实是一个农作物的，就是杆儿。 那这怎么吃呢？跟甘蔗一样？ 对，它跟甘蔗很像，只不过它比甘蔗细。 嗯， 然后它就是有一种那种清香的味道。 甜的吗？是 甜的，甜的。 嗯， 然后它跟甘蔗有一个可比的地方，就是像甘蔗，就一般它要是冻伤或者说是那个发霉，它会变红嘛。 嗯。 不是说一般说红心的那个甘蔗不能吃，但是芦素就是它心越红越甜。 嗯， 对，反正就是这么一个特点。然后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了，但是我总是就是越想吃吧，越在地上看见那个芦素的皮， 我都不知道人家那哪来的。嗯，然后我就想了一下，我试试淘宝上能不能搜到，还真有一个就是崇明岛本地的店，还真的就卖。 嗯， 然后那个全程冷链送过来，然后吃了个爽。 嗯， 但是他好像只卖一个月，因为他这个水果确实有时令要求。 嗯， 所以说我觉得他是真正让我感受到就是这种互联网的便利。 你说这个更像是怀念小时候的一种味道吗？ 对，其实我看到那个知乎上有人说嘛，说他那个他们家乡有一种小吃， 嗯， 说是只在他们家乡有，然后他有一天突然想吃，然后淘宝上买到了。 嗯，那还是很好的。 对，我觉得很方便，而且就是那种难解决的需求。 嗯，那我这边再说一个，我11月份和12月份买了一个小米的床头灯2，这个当时在小米店里还没有，我是在他们那个米家 APP 上去买的。其实买这个东西有一个前置的背景啊，就是米家支持 Siri 捷径，哦，现在不叫捷径，叫快捷指令，就什么意思？就是以前的 workflow 嘛，它支持那个了。嗯，我买的这款小米床头灯2是目前米家支持 Siri 快捷指令的最便宜的一款 HomeKit 设备吧，可以这么说。那拿过来也是试了一下吧，放在床头灯，感觉还不错。但是你能说这个灯是完全严格意义上的智能设备呢，也很难讲，只能说是更像一个指令的一个接收工具吧。比如说你说出一些简单的指令，开灯关灯换颜色，这样一个 就是智能家居。 对，其实现在很多智能家居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智能嘛，对吧，你还要手机 APP 来操控，这种智能跟我们理解那种还是不太一样。 对，但你这个不是可以声控吗？声控开关。 嗯，对，它声控是可以，它另外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可以，比如说我会设定一个地理围栏，当我回到住处大概150米左右的地方，它会自动亮起来。 嗯， 就是你每回开灯的，你每回开门进屋的时候，它灯 都 是 亮 的，然后你走之后离开这个多少米，它就暗了。其实主要还是它支持 Siri 嘛，也是因为想体验 Siri 捷径嘛，当时所以说想试一下。 嗯，对，其实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 Siri 就是一个声音转文字的一个工具。 嗯，可以这么说。 他借助这个工具就把这个就是这么最大一个难点解决了。 因为你这是肯定的，因为他你不联网的话 Siri 是用不了的，他肯定是要把你的语音发到网上去做反馈做处理。其实最大的原因是因为苹果本身的 HomeKit 的设备都太贵了，动辄700-800-900这样一个设备，那实在是太贵了。你如果想入一个，你需要考虑考虑。那这个灯才不到200块钱，你作为一个入门的一个智能家居，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吧。嗯， 我倒是觉得它就是用 Siri 的这个方式很机智。 嗯， 因为它要是把这种就是语音识别的这种就是模块嵌入到它这个设备的话，它这个成本就高了。 嗯，经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嗯，那我说一个就是电子产品吧，就我今年买了一个显示器。 这显示器一会儿我也要聊。 对，这个显示器呢，就是但是不是在就是淘宝或者说京东上买的。 嗯， 这个是在我们学校的一个就是 二手， 就类似于二手平台上买的。 嗯， 然后当时它是5折卖给我的，其实还挺值的，因为它当时才用了2个月，然后它5折卖给我。 嗯， 然后它就是我拿到手里还很新的。 嗯， 然后它解决了我一个大的问题。 你先说这个显示器多大，或者说价钱大概怎么样？ 嗯，这个显示器是24寸，然后原价应该是1500-1600的样子，然后他卖给我800。 嗯，那很实惠了。 对，超值。 嗯， 然后它是那种宽屏的嘛。 嗯， 然后放在就是宿舍里，然后就是 21:9那种的是吗？ 对，在宿舍里的时候，就是假如我想学习的话，就2个屏幕就看起来就是很爽。 嗯， 然后就变得，以前只有一个笔记本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屏幕小，就有点就是学不进去。 嗯， 然后一旦外接了个屏幕之后，就这个设备一上去之后，就整个人就感觉就对，就很想学习，非常想学习。 是因为你可以分屏了，软件分开。 对，就给人一种非常宽敞的感觉。 嗯， 很方便，就是可以对照着看。 嗯， 对，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它不能就是上下移这个屏幕，然后就是旋转屏幕也不行。 哦，你说竖屏是吧？竖着看代码， 这样不行， 更长嘛，都能看下来。 对，不过我已经很满意了，我觉得很实用。 嗯， 然后利用率也特别高，所以说我觉得这也可以作为就是我的年度超值单品。 这就是这个了，超值 most 最高级。 不 ，most 还是扩容内存升级。 哦，就是你看它显示器，其实我今年也买了一个显示器嘛，去年买的，戴尔的那款 U2417 嘛，大概1000多左右吧。但我反而觉得这是我买的电子产品里最不值的一款。 你这款好像是就是我买那个显示器的竞品，就好像大家一般都会买戴尔这款。 嗯。 就其他的都是一个备选。 嗯， 我记得好像我室友用的也是这款。 嗯， 就 是网红产品嘛，都推这款。 对、 嗯、 然后他还说是他同学推荐的。 嗯，但我觉得反而不值。 为什么呢？不是还可以那个上下移动屏幕、 嗯、对，我先说优点就是大概因为要对比嘛，因为我在公司连显示器的话，因为 Mac 连显示器本来就会发虚，对吧，字体它会发虚，它 Mac 的一些因素嘛。但我连 U2417 的时候，它会感觉没那么虚。但是呢， 那这个会不会是因为对比，就是本身那个 Mac 的就是它在本机的色，对，它色彩和那个分辨率都很高。 嗯， 然后色彩都很明艳，所以说显得就是你扩到显示器之后，它的显示效果没那么好。 有可能，但也有可能就是 Mac 的原因。连 Windows 我还感觉他们有的连的效果还可以。我先说最不值的地方在哪儿，它最不值的地方我就觉得使用频率太低了。因为我是放在租的地方嘛，我觉得可能跟天气因素有关，因为我可能冬天开始买的吧，冬天入的吧，我每天就不想打开显示器了，或者说是。 但是同样是冬天，我自从买了显示器我就变得很爱学习在宿舍。 嗯， 就我甚至那个在宿舍的时候大概也就是上午和晚上的时候我都会打开，我都会用。 我回来的时候我感觉就真的不想再连它了，我甚至都不想打开电脑了。我如果想用电脑的话，可能就是抱着 Mac 直接在床上那样用，躺着用。因为你连显示器的话，那你肯定还要连键盘连鼠标， 对， 你要做一套的一个工作，其实很简单。 你可以用，你可以用一个那个叫什么分线器。 嗯， 就是你插一个，然后就是键盘和鼠标都有。 而且很不方便一点是什么，就是它那个 HDMI 线显示器的线是在下边，也很不好拔，也不很好插，对吧？因为一般的口应该不会在下边的，因为你看不见，你往上插的话你看不到上面那个口，对吧？ 对，不过你可以旋转。 嗯，不过旋转倒是挺方便，比如说这款显示器可以转嘛，因为看漫画它那个显示效果挺锐利。 对，因为我那款就是它不方便旋转嘛，所以我就是这个 HDMI 线我从来都不拔。 旋转我感觉用的频率也不高，很少会有旋转这样一个需求。 可能你需要两个显示器的时候，你旋转会显得比较 有用。对，副显示器的话你可能旋转会用的比较多，如果作为主显示器我转完的话再转回来，你在 Mac 里调那个旋转其实也不是一步就能调的，对吧？你要做一些设置也挺麻烦的。 嗯，这倒是。 所以说这显示器对我来说，我觉得它在显示效果或者使用效果上还可以，但是对我来说可能频率并不高用的。 嗯， 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我觉得不太值。 嗯， 然后这个也就是不存在就是更新换代太快的问题， 就用着嘛。 对，我觉得其实也还可以。 嗯，经理还有什么产品推荐吗？ 我后面想说说就是生活方面。 生活方面， 对， 嗯。 生活方面就是像这种就是提升舒适度的一些产品，就是一个是床头板靠垫，就是三角形状的，然后这就是解决那种就是以前总是拿枕头垫嘛，就会在床上多留一个枕头，然后就是为了垫一下腰，然后或者颈椎。 你能描述一下你那个使用场景吗？因为不太明白床头板靠垫，它是一个在宿舍床上的一个使用场景吗？还是什么？ 不是在家用的， 在家用的。 对，因为宿舍的话，哎，我宿舍居住条件比较惨，因为我现在还是上床下桌，就我不是那种落地床，所以说就是床上也没有靠的地方，所以一般就是就上床就躺平了，所以说没有应用场景，但这种就是适合在就是睡前。玩一会儿那个手机，然后看会儿书，然后就坐在床上的时候的场景。 但是怎么用呢？我还没明白它是， 就是它不是 它跟 三， 那个靠垫有什么区别吗？靠在床头的靠垫有什么区别？ 就是它大，然后而且它是三角形状的， 哦 就是 哦。 它是那种就是，它不是可以贴合你这个腰的这种，就曲线，它可以帮 哦， 你托一下。 了解。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在睡前还是比较优秀的，提升舒适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耳塞， 什么耳塞？ 就是睡眠时用的耳塞。 防噪音的那种，降噪的。 对，就一般睡觉的时候，其实以前我一般不用耳塞，但是就是在这种宿舍生活就是。时间长了之后就其实很多干扰，就我发现我们楼的那个宿管阿姨特别喜欢在早晨聊天，而且声音特别大。然后就是她在一楼嘛，我们在二楼能听得清清楚楚，并且能吵醒。所以说，就后来 投 我 诉他。 不太好，反正他们可能也没注意。然后就其实还有。这种情况很多，就比如说半夜他们那个外国人嘛，他们要毕业，就在楼下唱歌唱一宿。对，你这根本就没有办法避免，就很多这种情况影响休息。然后刚开始我是拒绝使用的，因为我总觉得就是它会使耳朵非常不适。但是自从我用了一次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后面就睡觉不戴上就有点不安心的感觉。就因为它还就是戴上还挺有那种安全感，就戴上之后就能睡个好觉，从心理上睡个好觉。 确实，所以说这种降噪耳塞更像是一种消极的应对噪音的一种方式吧。 对，毕竟你不能就因为你听到噪音没法睡觉，你就制造噪音。 不是，我是说你没办法，就是制止对方在制造这种噪音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应对手段嘛。 对，而且我发现就是像以前的时候还能，就是睡得特别死。我记得在就是，本科的时候嘛，然后那时候我床上有一个小桌板儿，然后那小桌板很重，就是它边上都是金属的，非常重。然后我一直都靠在那个床边上嘛，然后那时候我睡眠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有一天，我发现那小桌板不见了，然后第二天我发现它在我那个桌子脚底下，然后我就特别疑惑，我说这小桌板怎么放到下面去了？然后我一看那个它的边儿都已经磕坏了嘛，然后我经过我缜密的推理，它应该是在我睡觉的时候摔下去的，从床上掉下去的。就你想那么重的一个桌板，当时掉下去的时候肯定一声巨响。然后我们当时是四人间嘛，我问了剩下三个室友，就一个需要5点多起床实习的一个室友听见了，其他人都没有听见。然后他说，这当时一声巨响，直接把他吵醒了。 因为他本来就睡不实，他要早起，所以那时候睡眠真的很好。然后现在的话就有点很容易受干扰的。 嗯， 我觉得可能跟年纪大了有关系。 还有吗？ 嗯，生活方面的，哦对，还有一个就是不锈钢落地晾衣架。嗯，这个是就当时我们现在不是两人间嘛， 嗯， 然后就是要晾衣服，然后阳台上就一根晾衣杆。哦，我说的是那种横着的。 嗯， 然后就不够晾，其实两个人，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就是它不是打开之后是一个就和那种马扎很像的那种构造， 嗯嗯嗯， 然后打开之后就是两根杆子嘛，然后我们就是拿它来晾衣服。 但这个得组装是吧？它寄过来的时候 不用，我们当时是那个折叠的， 嗯， 然后就是直接一拉开就是。 那还不错。 这生活方面的暂时就到这里。 嗯， 你有什么生活方面的推荐吗？ 我觉得生活方面我想说点电子消费的吧，就是这些付费订阅这块嘛。 嗯， 那我现在付费订阅大概有这么几类啊。第一个就是 Apple Music， 大概去年三月份一直在用吧，用到现在。然后这是音乐方面的，然后剩下就是阅读方面的，然后有端传媒，香港的一家媒体吧，然后最近的财新，这两家。 那端传媒主要是推什么呢？ 端传媒算是，算是一家媒体吧，因为它会，并不像那种纯新闻网站，像比如说新浪新闻这种，它会一直推最热的东西给你。端传媒更像是一种，它会对，某一个热点发生之后，它根据已有的一些素材，或者说它自己有记者去调查，做一些报道，这种。当然，这端传媒在大陆是访问不了的，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其实订端传媒的人，我觉得还是挺多的。我发现很多人都在看这个媒体，不过最近这个媒体，上面的内容还是要挑着看，因为我感觉端传媒现在的大陆编辑不太多，所以说他可能在一些大陆的问题上会 非常尖锐。 对对对对对。财新的话，财新周刊嘛，财新网是最近有一篇文章嘛，就是说抄袭的那事儿，然后我之后订的有一篇文章抄袭王和言的那个报道嘛，然后就去看了一下。他们会里面会写很多特稿，那我作为也算文字工作者吧，现在也在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而且财新应该是大陆唯一的一家收费媒体，就是不算那种知识付费或者怎样的一些东西，不像得到那种，但是你看我的文章要给钱这种一种形式，所以觉得它有的内容质量还是挺高的，而且也算一种付费的支持吧，这种付费模式的支持吧。因为不花钱，去看别人的内容，其实对于创作者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而且这样你保证不了你看的内容的质量，大概是这样。Apple Music 也是我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总体上比较满意的一个订阅吧。因为用它之前我是用网易嘛，网易云音乐嘛，但网易云音乐有很多我觉得不好的地方，比如说它评论区是它最大的亮点，但我也觉得这样不纯粹嘛，就是我在听歌为什么要看你评论呢，对吧？ 但是你可以不点开，它其实不是在一个特别明显的位置。 它从产品设计上，它会引导你去点，尤其是像999，而且有热评这种评论设置，它就。真忍不住，那 Apple Music 就根本就没有这个，就很纯粹嘛。 但是不过那个，我觉得其实评论还挺好的，就是你，就是有一些他评论会写一些歌的背景。 嗯，有的是这个，但现在也泛化了嘛，就很多就是什么考研啊，什么异地恋这些的，都是这些东西。而且网易云有一个我最不能接受的地方，就是 他那个能转的那个封面嘛，这应该他不是他的原创嘛， 嗯， 也算他的原创嘛。 嗯。 但有一个问题啊，我们的专辑图一张专辑它是正方形的， 嗯， 它如果切成圆形，它就有损失，它四个角就没了嘛，对吧？ 但是四个角应该不太重要吧？ 不太重要，那我觉得挺重要。那我听首歌，如果说我不看歌词，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看封面，对吧？其实封面， 你不看歌词，难道不应该关注的是旋律吗？ 就是说，从视觉角这个角度来说，因为可能， 但其实大部分的专辑四个角确实不重要。 嗯，但我觉得不完整。你为什么要切掉四个角？而且这种仿黑胶、仿这种唱片的这种做法， 我觉得很有创意。 那可能个人看法吧，反正我觉得这种不好。你不能硬切啊，你不能硬处理啊。而且有的方面就是，我他知道我这个四个角切完我就不完整，他干脆给你换了张图，这就不能接受了吧。那其实这些原因，如果说大家觉得啊无所谓嘛，就视觉上效果或怎么样的话，最大的原因还是版权，就歌全不全嘛。我听歌，我如果说这首歌没有，那我不是很不行吗？ 嗯，这倒是，有好多歌我发现版权都没有。 对啊，因为网易云前段时间把周杰伦的那个歌就没有了嘛，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周杰伦就不跟他续约了或怎么样嘛。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还得说一个事儿，就是我订的 Apple Music 不是国区，我用的是港区。那国区其实很便宜， 日本的港区 不是日本，就是香港的港区，就是国区很便宜，10块钱一个月，你5块钱再办个那个学生证的话，学生优惠5块钱一个月，多便宜啊！我记得以前网易云的那个，我给他付费，还不是付给他，我是付给运营商。运营商 是免流量 听歌10块钱，但这我一想，这个钱付给运营商，那我听歌，我是那歌手是不是受益呢？通过我这10块钱受益呢？不见得吧。网易云通过这种开屏广告，他可能说是， 但是其实他和你应该没有直接的关系吧？就因为他如果就是他还是要去购买这个歌手歌曲的版权，然后他与你付的这个10元有没有关系其实并不重要。 有关系，他会跟运营商分成嘛，这肯定会分成，要不我们为什么要做， 对，为什么你要关注就是歌手会不会受益？ 那肯定啊，如果歌手，我听歌手的歌，我肯定要支持他。如果他，我特别喜欢这个歌手，那如果他拿不到钱，他就不做了，那我就听不到他接下来的更优秀的作品。 但是你是在网易云就是购买的这个免流量，这你不针对任何歌手。 但理论上他会跟网易分成，你觉得10块钱会全给运营商吗？ 我觉得全给。 我觉得不会。在他， 因为你购买就是歌手的版权是另一码事， 但在他的收入里， 你，但是你免流跟这个购买版权不是一回事。 那如果说我不在你这个平台上，我这个10块钱会给到运营商吗？你会让我这个10块钱到运营商手里吗？你会让他挣到这10块钱吗？不见得吧，因为我是为了看你网易云的内容，我才要免流。 你说不是，你就是为了免流，其实你可以不免流的，对吧？所以说它和运营商是直接的关系。 嗯，我觉得还是要给钱。嗯，再说回这个 Apple Music， Apple Music 有很多优点，比如说它开屏没广告，没有评论区，然后专辑图是那种大图。除了这个之后呢，我想说点它的有问题的地方，我觉得不满意的地方。Apple Music 是，歌词做的不好，就网易云，包括国内所有的这种音乐 App 都好，它是歌词能滚动，我听一首歌，我知道歌词唱到哪儿。 那 Apple Music 不行。 Apple Music 下边就是怎么说，就是我点一下歌词，给你就跟一张纸一样，它是静态的。 嗯，那会显示不全吧？需要你自己手动去画。 嗯，它会全，但是它不会动，它是这么个静态。 那它怎么显示的下呢？ 就一首歌 就往下滑嘛。哦，它是， 哦，也还是需要你手动去滑， 对 吧？ 对对 对， 就跟一个 Ajax 一样，你点开之后，它所有歌词都在下边，就这种。 我突然想到，以前用就是 QQ 音乐电脑听歌的时候，它会显示一个巨大的歌词，你有没有印象？就是它，就是这句话过去之后，它会再换，然后就放在桌面上， 跟 KTA 那种一样。 对，我觉得很可爱哦。 不过这问题呢，我是这么解决，我用一个软件来解决，就是我看我听歌的时候，我会打开另外一个 app 来看歌词滚动。 那不是很麻烦？这都没能让你放弃 Apple Music。 然后其次，我会用另外一个 app 来看 Apple Music 的，因为 Apple Music 的歌曲的封面图不够大嘛，不够全屏，然后用另外一个 app 专门用来做歌曲的截屏，就是那种专辑图的截屏，因为它的专辑图是显示全屏幕的，所以说我现在听 Apple Music 额外还要再用两个软件，一个用来看歌词，一个用来看专辑图。除此之外，我还用 Last FM 来记录我的听歌记录。 那我觉得适合把 iPhone 扩容推荐给你。 就是我很那什么，我就很折腾嘛，就是很有仪式感，也不叫很有仪式感，就觉得它有一些点是打动我的，但我可能就比较容忍嘛，而且还是苹果原生的东西，所以就有一些这种信仰充值的在里面。不过总体来说，它的版权还有这种纯粹性，我觉得是其他 app 比拟不了的， 毕竟付费。 嗯，那静林那边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嗯，我还有一个就是文化娱乐方面的。 嗯， 就我，不过说起来这个话题比较适合在就是双十一的时候说，因为双十一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超值单品。 嗯， 就完全取决于你的购买力。 对，那我们现在先前段想着，就我们没有收任何一家广告商的钱，因为我们没到那个地步。 要是能收就好了。 对，我要是能收就好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你乐意买就买，不乐意买拉倒啊。 就是我之前，就我有订杂志的习惯。其实我那种订不叫订，我一般都会在双十一的时候买全年的杂志。 嗯， 就是我以前，就我是一个博物粉嘛，然后我关注就是博物有个四五年的时间， 嗯， 然后期间我一直在购买他家杂志，然后他是那个中国国家地理旗下的杂志嘛，然后就由于他其实也是就是在微博上比较活跃，最开始是在微博上关注他，后来我就一直买他家杂志，但是我就觉得他这个杂志其实还是有点贵，因为他原来是就是10元一本嘛。然后全年的话就120、 嗯、 但是近两年的时候就涨到了15一本。 嗯， 然后我发现一个秘诀，就是在双十一的时候，我购买前一年的全年的。 嗯， 我不仅一次能阅读12本杂志，并且还只用付3/4的钱。 啊，就跟买手机一样嘛，买上一年的旗舰嘛。 对，因为它这个杂志它也没有什么时效性，它跟新闻没关系，它就是一些科普嘛，这种科普不会过时，所以说我今年看去年的一样， 嗯， 就没什么区别，然后我习惯这样买，然后我今年突然发现就是我可以买当年的杂志了，你说惊不惊喜？ 嗯，是便宜了吗？ 对，而且我只花了一半的钱就买了当年的杂志。 嗯， 我还可以参加有奖竞猜，真是笑死了。就他那个是一年的杂志，就是竞猜的积分是累计的。 嗯， 他回来有个评选，是这么个事，我觉得能参加还挺开心的。 嗯，我们先抛开说这个价格因素，你觉得博物杂志最吸引你的点在哪里？这个杂志， 嗯，就是它内容很有趣。 有趣是指哪一种有趣？ 就是它各个方面都有，就是首先它每期都有的，就是像那种动植物题材是我一直都很喜欢。 就我本身的爱好嘛，我本身就特别喜欢就是去植物园动物园这些，然后本身对这个感兴趣，而且就是它除了植物动物这方面以外，它还有那种就是人文啊，然后宗教啊，然后就是这种生活就一些就是的一些内容，而且它的叙述方式其实都还挺有趣的。 嗯， 另外它是不是一个彩页杂志嘛，然后它就是图就非常多，就吸引人阅读。对，所以说其实还挺有趣的。然后它就是有的时候会介绍一些美食嘛。 嗯， 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一期介绍的是火锅，介绍了火锅历史，然后就是它有两页就全都是火锅题材的图。 嗯， 然后它每一期都有一个就是主线，然后比如说有一期是蘑菇，有一期是贝壳，然后他就会就是拍摄好多照片来就是去那个就引出他要写的内容。 嗯， 就而且他们其实这些就是写的这些文章其实他们都是经过非常久的考察，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我记得就博物君就是运营那个就是 微博 的那个人，然后他不是出了一本叫海错图，就是专门介绍各类水产。 嗯， 然后应该是他就是探访然后去调研，就我记得是大半年还是一年多啊，反正就是很长时间，然后他都在做这个工作，所以说他写出来的这个东西就非常具体，然后就内容很丰富很详实。 等于说还是一个内容还有一个你的兴趣这两个维度来吸引你，或者你觉得它有趣。 对，它的角度和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讲述的事情都比较新鲜。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它应该能受到就是大多数青少年的喜爱。他就是杂志前面介绍说他这个适合是初中生小学生阅读。 嗯， 但实际上我都有好多字不认识。 这里还有什么推荐的吗？ 推荐的暂时没有，这一年就是买的东西比较少。 嗯，我这一年很少用淘宝了，而且忘了说，我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刻意的不用支付宝跟微信了，就微信支付啊，开始用 Apple Pay， 就是我会避免用扫码这种途径而去用 NFC， 不过这种体验我觉得不太好，因为有的店员他首先业务不熟练，那他可能就不了解 Apple Pay 或者闪付这种途径，那可能有的时候， 但是说起来其实扫码感觉是一个技术上的倒退，因为其实扫码这件事就很早之前就有了，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记得在我上高中还是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就知道二维码这件事了，因为当时我把它当做一个加密的一个工具。 嗯， 因为当时我写一些东西，我又想写我又不想让别人看，我就会用二维码去写。 嗯， 所以说那是现在翻到以前的日志一堆二维码，然后所以说就没有人知道我在写什么，但是现在就很尴尬了，我现在把那些日志全都隐藏了，因为现在大家都有扫码工具，这就很尴尬。 嗯， 其实那这个技术很早就有了，但是我觉得为什么那个就是 Apple Pay 现在处于一个就是市场就是这种市场份额不是很高的一个原因，我觉得还是就是它的成功率仍然不高。 我先说一下，我的成功率是你手机的问题，可能 SE 可能确实有点老了。我用我的 iPhone 8的，可能成功率不说100%吧，99.999%吧，差不多这样一个。我觉得之所以不能在中国推广起来，原因非常简单，就国情。我如果想 iPhone Pay， 我得买个 POS 机。我如果要扫个码，我连复印都不用复印这个码，我拿手机给你，或者说你直接扫就行，成本太低了。 对对，它还是一个就是对于商家来说和客户来说其实都很方便。其实你出示， 但你方便，你对客户来说方便， 你有碰一下方便吗？ 你出示二维码其实很方便。 你能说下操作路径吗？我首先我打开手机，我打开支付宝，哦，或者我不用打开支付宝，我在支付宝里 3D 探指出付款码。 对， 这是一个最快的路径吗？我找不到一个别的更快的，或者你左滑到付一屏那样付款。反怎么也要三步吧，对吧？两到三步，这是一个没办法再精简的一个流程。 对， 那 Apple Pay 呢？我就双击 Home 键一碰，或者说你提前绑好那种默认卡，你双击 Home 键跳出来，然后碰一下，完事了。 但你成功率其实并不高。 这个成功率取决于设备。 对，就是无论取决于什么，就是我刚开始就因为 Apple Pay 有一段时间不是在便利店全家搞活动嘛， 嗯， 然后大概是满20减10， 嗯， 然后当时我那段时间用了一段时间 Apple Pay， 然后我有的时候我靠近就是他那个就是扫描设备，然后我就是他有的时候并不能成功， 你需要用那个手机摄像头那块去碰它。 对，其实这个你不觉得这个更对于出示二维码来说更没有一个100%的保证吗？ 嗯， 就其实我失败了很多次，我后面就再也不想用了。而且我过就是地铁闸机的时候，我经常被堵在外面，我就很急。其实它没有扫码，就是扫码虽然说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很新的技术，但是它能够保证你这个操作成功率。所以说 但是很慢，你也会阻塞，你在 闸机，所以说这个 你要先调出来。 我觉得这个闪付的这个技术不足以，就是不足够成熟，以至于让那些就是我们妈妈辈这样的人去使用。 嗯， 他们其实现在已经很熟练能使用二维码了，但是闪付他们还是就是可能有点手足无措。 这跟时间有关系吗？如果闪付先出来的，那就没有二维码什么事了。 不是，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其实闪付它不是说技术上达不到，而是就是它没有二维码能够保证就是这样一个容错率，因为你不能保证所有人的手机都像你的手机一样流畅。 而且不得不说啊，不得不承认，就是 Apple Pay 有一定的学习成本，这我不得不承认。首先一开始你说拿哪碰，拿手机的哪去碰，这是一个点。其次你换出来 Apple Pay， 或者说，而且我们这个 Apple Pay 有个非常不好的地方，就是你会过地铁闸机，你可以用 Apple Pay， 你刷银联那 POS 机也可以用 Apple Pay， 但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Apple Pay 在中国，它没办法识别你用的是过的是地铁还是过的你用的 POS 机，因为在日本的话。它用的是两种那个模式嘛，就是你刷地铁它能识别出来，它用的是另一个模式，你刷 POS 机是另外一个模式，所以说你没有办法做到我必须把屏幕点亮再去刷 POS 机，明白我意思吗？ 不太明白。 就说咱们现在使用这个 Apple Pay， 你过地铁的时候可以熄屏去过，对吧？ 对。 但是你在刷地铁刷那个 POS 机的时候你就不能熄屏了，你要双击 Home 键把你那个卡换出来，对吧？ 那你其实还不如扫码呢，而且还就是成功率还低。 所以说这个学习成本就在这儿了嘛，就是国内的技术 而且 其实不成熟， 而且其实这个付款这个过程其实非常尴尬，就和地铁这个闸机一样，你如果就是一直就是一直无法付款，你会很焦虑，这是一个非常焦急的场景。所以说就是我在地铁闸机的时候，就 Apple Pay 的时候，它总是以读取卡片，然后 再放上一下，你再放一下， 然后就 时间再长一点， 然后就请去服务中心。 这个我觉得跟设备关系。其次我觉得这个 Apple Pay 跟中国不行的原因， 就是你不能保证所有人的手机都像你一样，就是我这个手机已经算是，我觉得已经算是使用上可以的了，它天天这样， 嗯， 我怎么才，我如果天天必须让我 Apple Pay， 我真的要疯。 反正我现在是，而且在中国啊，中国现在就两个城市就是支持 Apple Pay 啊，好像天津也支持，应该就是这几个城市，而不是所有城市都支持，但扫码呢你可能就支持范围就大一点。然后我认为就是 Apple Pay 在中国 成熟， 对，成熟。我认为 Apple Pay 在中国还有一个特别不行的地方，就是店员的这个业务不熟练。就在 Apple Pay 入华已经很多年了，那么多年了，就店员在操作这个闪付的时候还是非常的慢。你说他一开始就是他已经习惯了，就是大部分人都用支付宝微信，他准备要扫你的时候了，那你突然拿个 Apple Pay 出来，他把 POS 机拿出来，他要调的那个模式，其实这个时候时间是变长了的，其实让你也感觉不舒服。那我那既然这样，那我为什么不拿扫码就完事儿呢？直接走呢？我为什么还要等半天呢？ 对，而且就而且再者说，就是像支付宝、微信这些，它还有很多就是优惠活动嘛。 嗯， 它有的时候会动不动给你发个红包之类的。 Apple Pay 就不来那个嘛，那就 对。对，所以说其实它这个是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地位，就是他这个想法是不错的，但是你要保证他这个容错率要高， 还是国情嘛，苹果对中国国情还是不太洞悉嘛。 不过如果他出一个扫码的话，可能还是和支付宝是没法比，因为这个普及程度确实不行。 而且还有一个因素就是 Apple Pay 你是绑银行卡的，支付宝你是可以理财的，对吧？我意思是说你支付宝里的钱可以用来理财， 对， 它要比银行卡里那理财的门槛要低， 对， 对吧？那我为什么把钱不放在支付宝或微信里去理财呢？当然你可以有10万或者15万这样的一个门槛，你可以银行去找那些理财经理去帮你理财。我就说大部分人对于理财来说，大部分人的门槛还是要放在微信支付宝这边。 对， 如果他选择了 Apple Pay， 他把钱放在银行卡里，那尽管这个收益很小吧，但是这是让他选择微信跟支付宝的一个原因。银行卡里没有收益啊， 一边理财一边消费。 对啊，我很方便，我有一个方便性，我不想理财，那我提出来我直接用。那在银行卡里可能我存个定期或者说绑一个基金，那就不方便，这样一个事情不如支付宝方便。 嗯，对。 其实如果 Apple Pay 跟 Apple Music 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一个优雅嘛。那 Apple Music 就是版权歌多， 如果你经历过一直过不去闸机，你就再也优雅不起来。 我觉得这就是设备问题，你换一个设备就会好很多。那其实我二维码的时候也经历过不行的时候，而且我还要掉出二维码，我在闸机旁边等，或者说我为了不想在闸机前面等，嗯，我就要提前准备好二维码，我很局促，我不如 Apple Pay 优雅，就把手机放上就走了，就是它那种使用体验，因为二维码是反潮流的，对吧？从技术角度来说， 对。不过我觉得最优雅的应该是用 Apple Watch。 嗯，那你要这样，你要把手腕别过来。 那我觉得比拿手机优雅。 哎，说 Apple Watch，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觉得 Apple Watch， 我没有买，但我觉得不太值。 应用场景不是特别的明确。 不是我，它没有一个让我特别打动我的点去用它。我暂时没有。 我那时候看电影的时候看到一个，就是好像是 Swatch 吧，还是哪家做手表的厂商，然后他们也嵌入了那种手表支付，然后我觉得那个 有 NFC 都可以的， 对，我觉得那个还就是还挺有趣的，因为那个就是如果时时刻刻用手机的话，其实时不时打开手机容易使人产生焦虑。 嗯，不是，我反而认为打开手机是避免焦虑或者避免尴尬的一种途径，因为你看现在地铁上大部分都看手机，嗯，一个原因是大家都没事干了，一个原因是 我跟大家都不熟，我跟大家都是陌生人，那我用手机可以。 但很多时候其实我不想打开手机，我就比如说在家的时候，或者说想休息的时候就把手机一扔， 嗯， 然后要打开手机的时候就变得特别焦虑，就是总害怕就是有事情找我。 关掉推送嘛，他总会，如果重要的事情他总会电话联系到你，或者别的途径联系到你。那经理这边还有推荐的产品吗？说完这么多的一个产品，我们节目也是超过了一个小时了。现在我前段时间去参加那个上海的 Podcast China 活动，是忽左忽右杨一他们去办的这个一个播客大会嘛。然后他有一位嘉宾谈到说，播客节目应该多长时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现在我们是一个小时。那他说那个人就谈到说30分钟是最合适的，那当然说也不说是30分钟是唯一的一个标准，说但是如果说你要时间比较更长要有必要的原因，他谈到这样一个事儿。嗯，那就做一个补充吧。那经理有什么还有要说的吗？ 嗯，说到就是超值单品的话，我其实还有几个就是我觉得买的非常不值的东西， 嗯， 想说一下。就一个是笔记本充电延长线，我觉得就脑子抽了，不知道为什么要买个这么 多。嗯，这是怎么用的呢？先说一下这是怎么用的。 是这样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我买电脑的时候，我买的是国行嘛， 嗯， 它国行的时候会附赠一条充电延长线。它其实也不叫延长线，它其实是一个就是 转接线是吗？ 对，把那个二项转成三项的一个、 哦、 一个线，然后就应对就是有的时候它那时候我们机房不是只有就是三项插头吗？ 嗯， 所以说我只能用这个延长线，就我所以说我就延长线一直插在这个电源上，我就不拔下来，我一直用的是三项插头。然后后来就是这个电源线坏了，然后我现在的就是工作环境都是有那种二项插头的，所以说我就没有必要用这个延长线、 嗯、不是，它是你现在情境变了嘛？它是在以前你那种情境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不能说坑。 对，这个充电延长线就让我想起来我以前买过更坑的一个产品，但是不是去年买的、 嗯、 所以我就这样顺带说一下。 嗯， 就我觉得就可能很少人会用到。我之前买了一个笔记本充电宝。 笔记本充电宝是给笔记本电脑充电的一个。 对，然后因为以前那个笔记本就是因为屏幕大嘛，当时那笔记本是17.3寸。 那那个笔记本充电宝得多大呢？ 就差不多一块砖头那么大。 那也不大呀。 特别重 哦， 一块砖头还不大呀。 那它上面是有那种三项插头的插座吗？或者两项插头？ 不是，就和那个就是它是有一个跟电源就是电源适配的那个接口，然后你是用的那个电源的插口、 嗯、 然后只不过另一头接的是充电宝、 嗯、 而不是线，懂我意思吧？而不是电源线。 嗯， 嗯， 所以说它会就是配了一堆就是适配各种电脑的那种电源插头。 嗯， 它可以给很多种笔记本充电。然后我觉得 那是没买 Mac 之前还是 Mac 之后？ 17.3寸。 哦，那时候是 那个好像是个宏基的电脑。 嗯，所以说干脆不如换一个 Mac 这种待机。 对，这个 Mac 待机确实长，那时候真的那个就是随身带着电源线，就是电脑真的是就是不说夸张、 那个、 半个小时都撑不了。 那应该是电池有问题了， 就用的时间长了嘛、 嗯、 电池寿命不行了， 次数过多了。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充电宝，然后电脑就很重了，然后背个充电宝。 嗯， 我每天背着20-30斤的书包去上课。 可以。 我觉得很傻。 还有什么吗？ 嗯，之前你说了一个就是床头灯、 嗯、 其实我也买了一个，买了一个就是比较浮夸的，买了一个那个魔法阵床头灯。 这是一比较中二的一个产品吗？ 对，然后我想的是就是在那个熄灯的时候，如果我想玩手机，然后我就 就打开那个魔法阵闯头灯，因为它这个画面真的就是它那产品的介绍的画图片太唯美了， 嗯， 就特别吸引我去买，而且也不贵。然后我就是我打算那个就是熄灯之前用，但是它有个问题， 啥问题？ 太亮。 它不能调亮度吗？ 不能，它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塑料片儿。然后能就是它可以和那个底座拆开的，然后主要是它那塑料片在发光。 嗯嗯嗯。 然后就是把这塑料片插进这个底座之后，它这就特别亮。因为它明明就是只是一个就是不大的一个圆片，但是它特别亮。然后甚至赶上了那个就是日光灯。所以我就没法就是 那样很伤眼睛嘛，大黑的地方你弄一个特别亮的灯， 对，特别亮，就闪瞎人眼那种，所以说好看会好看，但是不实用， 这个也算冲动消费吧。 对对对。之前不是有一个在推特上很火的一个就是魔法阵的 充电 就是无线充电、 嗯、 无线充电器就特别浮夸，手机放在上面之后就一圈圈点亮那个魔法阵，其实还有点想买， 嗯，但是没有、不能无线充电的设备， 这就很尴尬。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当时在豆瓣上看到一个就推荐拉面的一个帖子， 嗯， 然后就是。推荐了市面上一款方便拉面，就是它那个盒子里面有就是拉面还有一些蔬菜包肉包然后这些， 嗯， 然后怎么说呢，也唉可能不会再买第二次， 被人带货了，被人推荐了， 就看起来那个就是图片都很就是都很有食欲，然后就感觉特别好，就因为它那个蔬菜给的量也很足、 嗯、 但是就是吃起来就不是那个感觉， 图片上看不出来感觉吧， 对，感觉就是这种东西需要试验一遍才知道就是它到底值不值。 那我们这期节目大概就聊到这儿。 行， 那我们这期也是介绍了很多，还是从消费的角度来做了一个盘点吧，简单做了一个盘点，推荐了一些地方、推荐了一些产品，然后也不推荐一些产品，总之提到了很多的东西吧。嗯，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大概就聊到这儿，这也是我们的 YBU 的第10期节目， 终于录 到了第10期， 希望以后不要年更。 那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暂时先到这里，欢迎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再会。关边最失去爱情的白流失，我要来讲出一句话，一句话吞你的心肝头，这多年一句我爱千千万万。